罪情，就该认罪。如今又来送死，来，回去得了。 好。 啊，老大王，此人不识相貌，乃是列城县捕快秦琼。 你是怎么知道？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，武艺高强，卑职去年因公至此，曾与他会过一面，故而认得分明。 啊！你既是立城捕快，就该前来认罪，你为何闯入大宴？ 快秦琼只因拿不住相马，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支相令，将小人名正言行，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。 看你不吃，你倒是有点良心，学习胆量，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好，你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阙，为何自称相马闯入大宴？讲。 老大王，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，若不冒称相马，怎能见着老大王？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，天下无敌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。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？ 哎呀呀呀，说九龙到九龙，吓坏山东小秦琼，秦琼一对霹雳剑，好似雀鸟与大鹏。 什么强？ 雀鸟与大鹏。 好秦琼啊！ 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无 是一伙，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火口，这赃物何处取发？那鱼当何处取拿？使得小娃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 不是你提醒老夫，我莽撞了，只是心诚心急，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纸降令，将这两伙降马接往李城大堂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降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平， 来， 将降马押解李城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胆 子，不可多讲。 走。 英雄，来，我看你倒也有些胆子。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深赏。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啊，用怎能不遵？只是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使好袍一枪，即刻拔营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成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樊宇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愚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何？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打救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即是我母。 你要记住呀， 当面谢我。好好一想，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久停远，重驾何地马到成功。 好好好好， 先生安排。 是， 韩虎联名二位贤弟，速到衙中准备公差一帽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 王伯当、谢银灯、侯军及上怀中四位贤弟，一等假扮公差模样，劫牢反狱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 立旗标礼报二位贤弟，高楼放火，牵扯官军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 何贤弟，安顿亲伯母之后回来，另有差遣。 遵命。 单贤弟，还带领众家国弟夺取西门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众家国弟，我等反狱劫牢，大反杀人动。 将马乐王押在监，本县的性命得保全了。细思想，又天烦，地方响马炸了监，跑了朝廷，中犯罪不浅，捆着吊着一样不恕的。人多主意多，做事要周延，叫烦我。 到跟前恭喜老爷，不是发财就是升官。老爷您大喜了？ 我不喜了，我修脚穿袜子了。 老爷您想啊，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的要犯， 是啊， 跟咱们这儿不过是暂压一时，将来解往京城审明此案，老爷到那时候您还得论功受赏呢。 啊，得了，您算了吧，你哪知道这里的事儿，我们这是层层节制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呢，虾不吃子女。 这我知 道。甭说没赏，就算有了赏，轮到我头上也就够一壶醋去了。 也不能那么惨啊！ 哎，可是这么着，真要是跑了响马，我虽不能灭门九族，也得就地正法呀。 是啊，老爷，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要犯，您可得严加防范呐。 啊，对对，哎，我告诉他们了 啊。 门上枷锁，锁上枷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不分昼夜，轮流看守。哎，你瞧怎么样啊？ 嘿，老爷，您真有卧龙之志，凤雏之谋。当年孙武子用兵也不过如此啊！ 啊，得了，你别拿我打坑子了。 老爷，您真有两下子。 哎，樊登，秦琼在这时候说过，拿谁不按，全仗着反虎联名。秦琼跟靠山王走了，就剩你们哥俩了。 是是是， 没什么说的，你们哥俩就是我的心腹人了。 老爷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哥俩在这儿管保没错。 哎，那好极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 很了不得 了， 西门楼着火了。 啊，这西门楼 着火，咱们赶紧救火去，救火去。 不管、 哎、老爷怎么 不管 呢？不管呢， 西门楼着火呀，是他们守备衙门的事儿，咱们管不着。 哎，老爷，咱们怎么管不着啊？ 哎，你们哥俩不知道，我跟他们借几人看看响马，他跟我耍大鞋打官腔。西门楼着火，他们事儿咱们也管不着。管公的公安，管建的建职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。 你们哥俩别走了，哎，啊，跟我走一趟。 哎，是， 帮我巡视巡视。 是，好， 哎，该说话就说话。 是， 老爷 您放心吧， 哪儿没人就安人了。我全瞧你们哥俩。 老爷，老爷，您瞧。这儿就得多安人。 对，安人，叫人， 杨医生。 啊， 什么人？您这儿走路没有老人话，不准动弯。 是。 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您瞧这儿可以得安人。 好，叫人，叫人。 来。 哎，对对，你们这边盯着啊，没老爷的话， 哎呦， 别动，别 快来吧。 又怎么了？ 您瞧，咱们这坚强四围可得多安人。 哎，对， 叫人，叫人。 不成啊，老爷 啊， 那边里没人了 啊，没人了， 没人 啊。 哎，外边 那成吗？ 是那成吗？ 什么那边外边有人就得全叫来，全叫。 好， 哎，得， 叫外边，叫外边。 哎，外边的来人呢。 真地步 乔装改扮，救英雄。 这样， 拜了，你们都是外边的 、 哥几个多辛苦，瞧着都挺隐身啊。 哎，来来， 就 我们哥俩都熟 啊，你们哥俩熟 都熟， 成了，你们熟比我熟还强啊。 来，得，你们这边盯 着。 哎，老爷，行了，来吧。 又怎么着？ 您瞧瞧，天门这把锁可太小了。 对，叫金泽，叫金泽， 哎，金泽， 来了。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人枷锁，锁人枷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呢？你担是我担呢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，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叫唤知道怎么办？去去关大锁，关大锁！ 哎，快点，快点！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！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瞧你挺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！你 哎，瞧老爷子，瞧老爷子， 来，你拿 我拿着这个，我 开开你就锁， 您开开我就锁，哎、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响马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这一个也跑不了。 对对对， 哎，这哎，那什么，反头呢？ 反头 呢？ 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 啊，连头呢？ 连头也在这儿 呢。哎呦，可不，快瞧，都响马的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 啊！快来！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鱼雷火炮，西也不防，这下暗落奇葩，刀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枪，但说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也成。 啊！ 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牡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 铁棒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，变了脸。 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。 在本月十五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。 嘿，我也为此事一心，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，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，这道便了。 行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那秦二哥几儿才能够来呀？ 来吧。你有令臣禀侯上，二位贤弟打探，别有佳音。 好，你要把我接走。 别来吧。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来吧，六子， 快点讲来。 慢着， 哥，有什么话开口的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饵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是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，下山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二哥的 门旦已是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了，坐下来。好，打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是妙策。 轰轰， 那我等了中。 兄， 你来看， 老子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阵。 子，朕的胆这等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 说起来。 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设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去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去，人马齐奔西杀。纵然多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风。 我这药到病了吃、 我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一个不落都带来的。 你要往哪里去卖？ 我到教场去卖。 教场人多，你要小心了。 嘿嘿，您别瞧我这个烧饼小，他的来头不小，总有万马千军吃了我的烧饼，管教他晕头转脑，我要打他个东歪西倒，也好打搅我的二哥秦叔宝。 哎呦，我怎么都说出来了？ 哎，你 卖烧饼。

听众朋友，杨婉农、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